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平时佢系一个大情大性嘅人物啦，第一上到舞台演出嘅时候咧，就好似上咗身咁样咧，成为呢一个悲情歌王子啊！本周进占第二位 ，Louis Capaldi。 Drag my name through the dirt. Somehow it doesn't hurt though. Guess you're still holding on. You told your friends you want me dead and said that I did everything wrong. And you're not wrong. Well, I'll take all the vitriol, but not the thought of you moving on. 'Cause I'm not ready to find out you know how to forget me. I'd rather hear how much you regret me and pray to God that you never met me than forget me. 呢只歌咧都好爽咧，好啱播，亦都有强劲嘅播放率。就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啊 ，Louis Capaldi Forget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 点啊你？ 好乱啊！ 星期四啊， 星期四嘅松动音乐啊！哇呼！ 点啊你？你瞓醒未、啊？ 唔系啊，我要换眼镜啦！我 系咯，你头先做乜突然做咗一个老人家嘅动作？你系咯，突然托一托，你只眼冇事嘛？ 我换眼镜啦，我因为啲副花晒同埋就嚟断啦，所以我依家收工就会去攞眼镜， 今日 就睇到嘢噶啦。 眼睛好紧要啊，自己小心 take care 啦咁。咁啊， 系啊，个视光师话我啲副眼镜咧个度数 唔啱， 系啊，浅咗100度啊，俾我。 好容易变心噶喎，你 咁 样戴 眼 镜，你冇鸳鸯眼噶嘛？ 我唔知道啊， 你一阵度度啦 吓。系啊，一阵攞完眼镜，听日就正常啦，应该。 好彩做访问嘅时候，你都仲认到啲嘉宾。 认到嘅，我唔系面盲啊嘛，唔系好似 面盲都系我啫， 唔系你啊嘛。嗱，我哋今日个嘉宾啊，认啊，因为佢系一位非常之出色嘅男人嚟噶， 系 世界冠军， 系冇错， 你真系世界冠军， 真系。 口 琴 世界 冠 軍，今年成為 CY Leo 今年成為咗樂壇嘅新人啦。咁我哋都非常之感興趣，知道呢個轉唔係轉變嘅新加咗個身份咯。 係、 即係唔係放棄咗口琴，會繼續吹口琴。係啦，咁而家佢啊身處喺外國嗰度進修緊啦。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雖然佢唔係好老。 你諗下，連世界冠軍同你講，佢都要進修幾犀利呢件事情。 咁所以我哋都要咯，大家都要咯， 非常之羨慕佢啦。 即係喺外地進修嘅同時間呢，即係我諗最近啊，大家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啊， 就 係 外地一定進修 旅遊係嘛， 旅遊 旅遊開心消費咁樣啦。所以我深信咧，好多人最近翻工咧，除咗一方面係個心好想去玩之外咧，另一方面係應該埋怨緊啲去咗玩同唔翻工嘅同事嘅。 係啊，即係又唔翻工， 又唔做嘢， 又唔讀書，又唔做嘢咁樣。 咁啊都真嘅，因為咧我都聽啲朋友講咧，最近佢哋即係可能即係都係翻一啲辦公室嘅工作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哋有啲同事係失驚無神咧，話飛就飛咗兩個禮拜，係突然之間，咁所以咧，最近我約身邊啲朋友食飯咁樣 啦， 一係就話忙得滯唔出嚟啦，一係咧第一句打過去咧，佢啲怨氣好大啊！大到我都唔敢約佢出嚟啊，因為我驚係啦，即係我驚約到佢出嚟，我成晚坐喺度同佢食飯咧，佢都係喺度講佢嗰啲同事唔翻工啊，去玩啊嗰啲。 咁你咪講翻你啲同事唔翻工咯， 唔 係咁交換咯。 我哋啲同事好好嘅，我哋啲 而家未有人去旅行啊嘛， 係啦，都暫時未有住嘅，同埋即係去旅行嘅同事都會好盡責咁樣交低曬所有嘢嘅。 係同埋去旅行嘅同事都會為咗安撫大家，我成日覺得咧買個手信係攞嚟安撫大家。我离开咗。 其实而家你使乜买手信啫？你去旅行，你翻到嚟香港先买噶啦，都系。 有啊，以前有个同事， 咪系咯， 有个同事去韩国，唔讲边个啦，王 X 斌啦，人称。跟住咧，嗰时佢去韩国，我好记得，佢走去翻嚟，咁一定系刮佢啲手信啦。 吓， 跟住咧，佢攞咗咧一盒嗰啲朱古力百力滋出嚟，P 字头红色盒嗰只咧。 系。 跟住我哋话，你喺香港买噶？ 系韩国版嘅。是睇唔出嘅， 睇下个样啊，就同我落去超市买冇分别。跟住我哋话，你系咪翻到嚟香港先买啊？跟住佢唔知赖死唔认，我唔系啊，喺嗰边买啊，唔识嘢啊，即系嗰啲咁。 唔系嗱，我讲句公道说话，你知道我个人一向都系最公道啊，公平讲一句系咪先？你嗰个朋友咧都算好噶啦，我有个朋友咧曾经咧去旅行咧，都好几年前嘅事啦，唔知佢去歐洲嗰邊嘅，咁去咗一個月啦，咁然後咧，即係佢沿路都會影下相俾我哋睇啦，跟住然後每日好開心 share 佢啲行程俾我哋知啦，然後又講話自己買咗啲咩，買咗啲咩，哇！我今日又買咗啲手信俾你哋啦，幾有心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好期待啊！你一翻嚟就會即係等收佢啲手信啦，即係以前工作地方嘅同事嚟嘅佢係，咁然後咧就足之等佢去咗成個月旅行翻到嚟香港。讲咯，咁然后翻到嚟公司啦，咁大家埋位做嘢就关心啊，点啊，你玩得开唔开心啊？咁讲闲聊两句，咁其实你好明显都系为咗拗嗰份手信嘅啫， 等佢自动波式俾啦， 系啦， 讲 系啦，唔会咁肉酸噶嘛， 你到咁熟啊， 系啦，咁跟住然后讲多几句就问喂点啊，买咗啲咩啊咁啦，跟住佢一路都冇俾嗰份手信啦，咁我又唔好意思兜口兜面话喂你唔系话买咗手信俾我嘅咩咁我以为可能佢今日。即係啱啱翻工唔記得冇攞翻工啦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唔問佢攞啦，咁於是乎就忘記咗呢件事嘅。後尾喺一年之後，呢個同事要搬位啦，跟住然後佢就喺度執台啦，即係執櫃桶啊，即係搬去另一層嘅 office 咁樣。於是乎佢同我講話：，哎呀， 你份手信 我買俾你哋嗰份手信擺咗喺度一年，記得俾你哋添， 係咩嚟噶？ 朱古力溶咗，跟住然后我话：哇，有心啦，唔使啦，唔好咁客气啦。嘿，你去旅行你开心啫，唔通我真系贪你份手信咩？ 佢又好嘢，佢真系可以唔记得。 佢系 大家又唔好意思讲。 系啊，系啊。跟住然后，但系最正，然后咧，我后屘发现咧一样嘢就系啦。佢原来系将佢即系佢买咗好多手信翻嚟嘅，佢系预咗几个唔同部门嘅同事嘅份量啦，佢派晒俾其他部门嘅同事，就系冇派俾我哋部门。跟住我突然喺度谂，其实你系咪好唔中意我哋部门啲人咧？即系同一个部门啦，你系咪好唔中意自己部门嘅人？所以你唔俾我哋咧？ 第一下就应该系俾咗自己有 先啦。即系你翻到嚟，你有咁多手信，你理应系应该会记得俾咗自己个嗰个部门先噶嘛？ 正。 跟住佢后屘唔知解释话谂住惊。 其他部門，即係佢驚唔記得俾其他部門，所以一翻嚟咧已經哩哩淋淋俾曬其他部門啦。因為自己人咧始終朝見口晚見面咁樣，點知就係咁樣咧，佢就唔記得咗攞佢份手信出嚟，而大家又唔好意思問佢攞，於是乎我哋就蝕咗一盒朱古力啦。 哦本来我哋今日呢一 part 咧唔系谂住讲，我哋本身想讲话咧嗰啲唔做嘢啲同事嘅，但系咧讲起呢个咧，我又想分享一单。 好啊好啊， 呢单喺我自己身上发生嘅。 系。 我谂喺对方嘅感觉有你头先嗰种感觉。话说 系 嗰时去美国 ，OK， 跟住就买手信啦。咁我都好中意即系我好少买啲大围手信有嘅，但系日本容易啲，美国难嘅。即系因为美国嗰啲包装嗰啲好唔 吸引啊， 或者好唔手信 friendly 啊， 系 日本嗰啲独立包装， 你求其买盒嘢都特别好似系靓啲咁。 因为你美国你买嘢食啦，我当 nuts 你即系你最多摆喺公司食嘢个位就话大家 share 啦，你好少独立包装，又唔知点样请人嚟食咁啦。外国好少呢啲，咁我就嗰阵时就主要俾啲 close 啲嘅同事啊 friend 啊，咁就按佢喜好啦。咁嗰阵时咧就谂住买俾 Eric 嘅，即系嗰阵时嘅拍档啦。咁嗰陣時好似大家都係中意飲威士忌咁，跟住我就喺美國嗰度就揀咗支就係特別啲嘅，叫馬騮膊頭啦，英文係啦，馬騮膊頭啦，嗰支我都未飲過咁啊，諗住送俾個樽有幾靚。 咁然後你個心入面就係諗住我送俾你，但係就一齊分享啦。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到時點 睇穿你？ 到時佢諗住點樣享用係佢嘅權利。系啦，不过就买支我都未试过嘅，咁啊， 仲要讲到明同佢讲啦，呢一支送俾你，我都冇试过噶， 试下有冇味啦，咁样，跟住就系去 New York 噶，系啊，跟住买系咪系应该 系， 然后就买咗咁啊，仲要系临上机之前嗰一日翻去B&B 臨走前個行程買，我好中意 last 先買嘢嘅， 都正常嘅。 因為你可以諗多幾日啦， 同埋唔使成日稱住啦。 係啦，咁就所以就袋咗喺個背囊度，咁跟住就出發去機場。咁咧點知啊發生意外？個意外就係嗰個夜晚嘅紐約嘅地鐵咧，唔知點解佢停咗喺個站度好耐都唔喐。咁原來即係佢夜晚啲鐵路係會好多 呢啲問題， 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啦。跟住就發現明明預鬆咗時間，都搞唔掂喎。 即系你准备系要搭飞机噶啦， 系啊上飞机噶去机场啊、okay. 搭地铁，咁即系突然之间佢 delay 咗好耐，发觉唔对路喎。咁但系除咗呢样之外，我唔知点去，因为你 research 咗呢样系最直接噶啦。 系啊， 跟住谂下啦，唔系、啊，啱啱上唔到飞机就出事啦。于是乎咧，贵都要搭噶啦，即系 call 车搭。即系攞只四五百蚊去机场噶， 讲紧系 港纸 ，OK 嘅。如果为咗追嗰班机，我觉得都 OK 嘅，可以。 咁但系因为你去到一个你唔知边度嘅地方，因为中途站我哋就同个 friend 讲话 临时落去 啦，唔掂啦，我哋要转车啦。即系初头唔为意嘅，谂住咪等下咯，喺度数下啲手信，喺度睇下啲， 好 开心。 发现好似 咁耐都唔喐嘅， 慢慢地。 跟住就由本身好充裕变到好慢啦，上咗地面叫极都叫唔到车。跟住最尾叫到嗱嗱声就赶一次去机场，去到 check in 就嗱嗱声就要就寄仓啦咁，咁就出事啦。本身嗰支酒就谂住咧去到机场咧食啲嘢，慢慢再 pack 落个箧度。 系， 但系我临急去到啲嘢怼晒落去，去到过关先发现嗰支酒仲喺我背囊，上唔到飞机。 哦， 因为液体过咗定数量啦， 系唔可以喺个背囊嗰度相机啦。 成支酒扣咗喺， 哇， 攞唔到翻嚟。 因为个行李已经上咗行李带啦。 唔系啊，因为你入唔到，出唔到境啊，直情系。 OK， 系啊，即系个箧已经去咗行李带 啦，唔喺手啦， 你翻唔到转头啦。于是乎，嗰支酒就 hold 住。 好伤啊！ 然后我翻到嚟香港，两手空空，同佢讲话。我真系有买手信俾你噶，不过咧喺个海关扣住咗咯。我真系买咗俾你噶咧 。我觉得嗰下佢个心情应该灰过我嘅。 佢都知道我咩料噶啦。 系佢个心情，起码我嗰个系我个 friend 最后都攞咗盒朱古力出嚟啊。虽然佢用咗， 都起码见到， 起码都见到佢个真身啦。佢系连你买嗰份手 信，我都唔知有冇影相俾佢睇啦。即系我唔记得有冇影相做证啦，应该冇，因为太赶啦嗰阵时。即系佢系认识我嘅人就知咧，我唔系特登嘅，但 系 都好想串我， 系 啦， 都正常嘅。我会唔串你啊？ 都少咗好耐。咁你有冇谂住翻嚟香港 再 补翻嘅咁样咧？咁样跟住我话太贵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又咁樣嘅，即係你買嗰樣手信，如果你喺香港都買到咧，我又覺得 又冇嗰種 feel 啊， 係冇乜意義咯。即係始終成日都手信就係、是，即係我寧願人哋買張 postcard 或者買嗰啲叫咩雪櫃嗰啲磁石貼咧，咁你嗰樣嘢係有個紀念價值喺度啊嘛，你喺香港買唔到嘛，所以我好唔中意人哋買嗰啲喺香港嗰啲連鎖店啊、便利店啊、超級市場啊， 係 嗰啲都買到嘅嘢食嘅。 其實難嘅而家，因為你香港有 乜都有啊嘛， 係你日本為例，你都有嗰24小時個百貨公司咧，好多日本版咧，而家香港有得買 咧。以前個個喺東京都買嘅東京香蕉啊， 係。 而家都唔使喺東京買啦， 係 啊， 啊，即係有好有唔好咯。 東京街都有買，係東京翻嚟，東京街 喺東京街都有。即係呢個又好有唔好咯。好嘅就係你而家香港可以食到嗰邊啲嘢啦，都已經。但係唔好就係變咗你去到當地嘅時候，你已經冇咗嗰種特色啊。係咪叫特色咧？即係唔好話冇咗，少咗一樣特別咯。即係你以前覺得哇呢樣嘢。你到日本先買到，你到日本先食到，而家、啊、哦，其實唔係香港都食。 所以而家其實大壓力嘅，即係對相對你揀手信嗰個人都係好大壓力嘅，即係因為你一路諗住就係、是、啊呢樣嘢香港有冇得買咧，嗰樣嘢香港有冇得買咧。 哦，係啊， 咁然後最後揀下揀下，可能你一係買唔到，一係你都係揀翻啲香港買到嘅嘢咯。你以為香港買唔到咩？原來都係有嘅。 係啊，你以為佢寫沖繩限定，原來佢都運咗個沖繩限定過嚟香港。 係啊，係啊，嗰啲乜乜限定而家係信唔過嘅，完全喺香港，咦又話沖繩限定嘅，點解香港都有嘅咧？ 喺沖繩街見到。 我哋今日会讲下讲下讲到咁远，明明我哋本身唔系谂住， 本身谂住讲下嗰啲唔翻工嘅同事嘅。咁好啊，如果你唔翻工嘅人，你无论咩原因都好啦，你听到你咪知道你点样安抚下你一啲翻工嘅同事咯。 系啊，可能买啲手信俾佢啦，喺香港你都买手信俾佢安抚下。 系啊，因为即系唔翻工嘅人有两种嘅，一种好有责任感嘅，就系、是、佢会哇即系叫做放假前 系 处理好晒啲嘢，交低晒啲嘢，即系自己辛苦一轮。 系。 有時真係嘅，有時你會做到覺得寧願唔放假㗎，辛苦到。咁呢就叫有責任感咯。有啲冇責任感嘅人就係話走就走咧，咁啊即係佢唔喺嗰個位置，就其他人要幫佢處理佢啲嘢。咁呢啲係出事。 最衰係咩？最衰仲係同你講一句：哎呀，我下個禮拜飛啦，啲嘢交俾你咯喎，咁樣。 係啊， 拜拜咁樣。可以講啲咩？ 即係你就用咩咯？當年金融同埋古龍嗰招咯。 係咩 啊？金融放假將佢個寫開嘅 哦，就交俾古龍，俾古龍寫。 由古龍就寫死咗個角色咯。你拍死我，這個、我帮你啊！ 经典经典呢个经典。 但系若果你仲未舍得俾贵钱去旅行啊，或者未放到假都唔紧要嘅。听完呢首歌放松下啦。提咗嚟个 Happy Friday 啊！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that night. Only thing going is this groove on my mind.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Let's just find what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Let's just find what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un. 一个好有惊喜嘅合作啦，一首好有惊喜嘅作品啦，由 Robin 同埋林德信合作嘅歌曲叫做 Sparkling Win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泰国东北部一间托儿中心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前警员闯入开枪，造成至少34人死亡，包括20几名儿童，年纪最细只系得两岁。传媒引述警方话，枪手事后逃回寓所，杀死妻子同埋子女之后自杀身亡。总理巴育对事件感到震惊，向死伤者家属致以慰问，并下令全力救治伤者。事发地点距离首都曼谷大约500公里，枪手当地下午闯入开枪和用刀施袭。当时中心内有大约30名儿童以及老师和职员。枪手事后驾驶白色农夫车逃走，警方一度展开追捕。警方指枪手是一名34岁的前警员，去年被撤职。当地传媒指枪手是因为毒品问题被解雇。本港单日新增的新冠确诊个案重上超过4000宗水平，新增4318宗，其中3993宗是本地感染，再多6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7人死亡。一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共8名院友，1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459间学校共呈报729宗确诊，涉及630名学生和99名教职员。6间学校共6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政府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展开，医学会忧虑随着全球逐渐复常，会爆发流感疫情，呼吁长者、儿童和长期病患者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医学会会长郑志文表示，去年儿童、长者和高风险群组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较前年下降 6%，认为社交距离措施已经大为放宽，感染风险增加。一旦双重感染新冠病毒和流感，研究显示住院死亡风险大增超过两倍。本身是家庭医生的郑志文说，观察到很多人将新冠与流感相比，觉得新冠严重得多。他指出，实情并非如此。在新冠疫情之前，本港每年单是流感本港每年单是冬季流感死亡个案达到400宗，超过20宗儿童严重个案需要深切治疗。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民建联大湾区高端论坛以视像方式致辞，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号在香港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寄望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的国家战略。

着自己愿望，我已变着不挂念那景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心思自我疯狂。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重量的我拗过问题。在我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在我与星光天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太低，你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我需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一为着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景。我眼里永远含混，怎知见我疯狂？今天识出信号，今天先出记号，当天不表露，这刹那的我 ，I take my mask off。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现在没预算过点吗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太低，你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现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既然不知道有什么应该讲不应该讲，既然不懂得看场合的气氛，于是乎就戴起一个保护罩，索性什么都不要讲了。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 听我有红座星 Mars All。 无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从那地跌低，从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看最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一起打不死。成年后自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面对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主秘能源地纪念完之，别怪我，于是又叫唤你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障碍，我想那天道变只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障害人最大坏人是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我知道不是个个人都同我一样的，人总是会进步，人总是会进化的。有郑伊健《遇怪魔》，我懂得变大个。有些人随着社交技巧越来越好， 在梳化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 人亦都会变得越来越爽快。 并无期待，没有梦，饮啖冰水，接埋电脑，上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却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皮包中。 多一支梳打水，可能我是天秤座的关系啦，经常自己同自己的内心打交，好多嘢都要讲求平衡，好多嘢都要讲求公平。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谁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最甜味旋律化，有个先知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串赠送。

香港其实真的好靓噶，有好多特色嘅建筑物同埋特色嘅小店。 香港人好有人情味噶，唔介意同人分享佢嘅故事。 香港有好多好嘢食噶，中西日韩泰粤乜都有啊！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有大街小巷关注组，同你一起发掘香港嘅美，靓靓靓美美嘅我最靓。 深圳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So don't 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深圳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 Yeah yeah yeah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吹口琴好犀利噶。 何止啊，最近佢仲多咗一个新嘅身份添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天将降大任于 CY Leo。 唔知道佢会唔会一路唱歌一路吹口琴呢？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CY Leo 嘅，远在美国嘅你啊，你好啊， 你好啊。 虽然而家我哋唔喺现场见面，但系个礼物咧都一定会有嘅。呢个之后咧，你翻嚟香港就会亲手送俾你啦。 今日我哋呢一句啊， 就系天将降大任于 CY Leo 啊。 几好几好， 食咗个丝 系啊！ 多谢啊，非常有创意 系啊！咁啊，但系食字之外，因为即系呢一句嘅意思，个天有一啲嘅考验，俾一个特定嘅对象，可能会俾一啲嘅挑战佢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啦。咁我哋就会啊，呢句点样可能食落翻去你嘅嗰一个嘅 situation 就系、是、好似。之前一路你即係口琴世界嘅嗰樣嘢，大家都認識。跟住而家我轉咗一個身份，好似個天俾咗個唔知係一個任務，或者俾一個新嘅方向你，俾你一個新嘅挑戰咁。所以就覺得呢句咦好似都幾 fit 到你而家嘅狀況。咁但係你自己呢個身份嘅轉變，你自己覺唔覺得都係一個幾大嘅新挑戰咧？ 啊，都可以咁講。其實我有時都會將呢、這個。任咧諗成都幾大嘅，即係因為我本身係吹口琴啦，咁但係吹咗口琴一段時間，亦都好想去 promote 口琴音樂嘅時候咧，又發現啊原來呢個任務係幾艱辛，都幾難做嘅，因為口琴嘅樂器本身始終唔係一個主流。就算係認可成為一個傳統樂器嘅樂器添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就喺上年開始啦，我就開始諗啊，會唔會其實搭隻腳入去主流音樂然之後再將口琴嘅元素擺喺主流音樂入面，呢、這個方法會唔會係一個新嘅任務呢？對我嚟講，咁係啦，所以我見到你呢句呢，我都係覺得哇！幾明白我覺得 係咯，因為會唔會亦都過去雖然喺即係口琴嘅世界有一面，但係同時過去一段時間你未出歌都已經會見到你同一啲流行樂壇嘅歌手會合作啊，可能係一啲嘅 concert 上面你會演出，係咪呢啲都你諗翻轉頭都似係哦，可能呢啲都係啲契機俾你 feel 下嗰件事，令到你去到上年會覺得咦，原來可能真係得喎咁。 都真係嘅，即係尤其是係接觸。越嚟越多嘅流行歌手，或者我本身自己嘅 friend 啊，都變咗成為流行歌手。咁我就開始覺得件事同我嘅距離冇咁遠咯。因為始終我細個係玩古典音樂大啦，咁跟住即係去到我真係接觸流行音樂咧，其實比起一般人係遲好多嘅。我係可能去到中學先開始聽 jam、哦。 或者聽呢個 Avril Lavigne 咁樣 Maroon 5嗰啲咁。所以我一直以嚟咧，由細個開始都覺得同流行音樂有一啲距離嘅。但係就係呢幾年咧，就更加明白咗流行音樂其實嗰個 range 可以好闊。有幾多咁 talented 嘅人都喺流行音樂個圈子入面，咁令到我對呢件事非常之即係開始有咗一團熱誠啦。咁同埋覺得佢可能真係一個新嘅方向，可以俾我將口琴音樂帶到另外一個唔同嘅觀眾層面咯。 我想好奇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嘅音樂嘅口味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咧，你要去 tune 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因為可能細個嘅時候你可以接受到好多好新鮮嘅嘢，但係你當可能大啲嘅時候，你聽開咗一陣口味嘅嘢，你要去轉咧，你係要相當花少少一啲嘅時間。其實最初令你覺得，原來流行曲都有佢值得欣賞嘅地方，或者原來呢啲嘅流行曲，我覺得係好吸引我嘅。我想知道你最初聽嘅流行曲，令到你有呢個感覺係邊一啲呢？ 其實最早期我係真係好著迷嘅流行曲咧，係英國嘅流行歌嘅，咁仲有 80s， 其實係 Bee Gees 啊、Earth Wind and Fire 啊，或者係呢個 Radiohead， 或者係呢個 Red Hot Chili Pepper 嗰一扎人嘅，咁 Red Hot Chili Pepper 唔係英國啦，咁但係係啦，一開始早期我其實係聽好多歐美嘅流行曲先嘅，咁跟住去到近年咧，其實我反而係真係近年咧先去真係再去挖深啲香港嘅流行音樂啦，咁就發現即係譬如Alex Fung嘅好多編曲咧係好深啦，即係或者我有個朋友蘇道哲，佢成日都 share 佢自己啲新嘅編曲俾我聽嘅咁樣，跟住我聽，哇咁癲嘅咩？原來你哋香港人係到咁啲咁咁誇張或者咁咁大膽嘅嘗試咁樣，原來喺流行音樂上面。咁尤其是譬如最近我去睇衛蘭嗰場 concert 咧，我係好睇到好 high 嘅，因為即係 Sodo 就係個music director 啦。咁然之後衛蘭本身好唱得，而佢亦都好open mind to 一啲唔同嘅編曲，即係對佢以前嘅舊歌咧，佢話隨便你玩下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即係 especially 即係我哋音樂人一聽佢整體編曲或者個鼓手點樣打啊，嗰啲鋼琴點樣彈啊，令到我真係好著迷，即係呢件事。我發現原來即係香港都有呢個空間去嘗試好多好癲嘢啦。我認為， 你自己會唔會有時聽嘅時候咧，即係最搶先會聽一首歌編曲，可能係邊一個部分，或者甚至會唔會有時係如果我有份玩，我自己又會加啲咩落去，會唔會都有咁樣嘅時候啊？ 我係經常咁樣嘅，經常聽到一首歌之後，我就諗點樣自戰自己去吹呢個口琴嗰部分咧咁樣嘅。咁但係我譬如聽一首歌嘅時候，我最先會留意嘅係 harmony 啦，即係佢個和聲啦。因為即係正常流行曲可能就四個 chord 啦。但係咧，譬如話你聽一下衛蘭嘅，即係如果係 Sodo 編曲嘅衛蘭嘅歌咧，其實咧佢係中間攝咗好多唔同嘅和弦喺入邊，令到佢四個 chord， 就算佢本身係個框架真係得四個 chord， 其實咧佢亦都可以有好多空間咧。在每個 chord 中間咧，攝多唔知十個 chord， 或者攝多好多好多個唔同嘅變化入去，令到件事即係嗰個説故事嘅方法咧，有更加多嘅色彩喺入邊咯。 一路聽對你嘅影響啊，即係音樂嗰樣嘢係一個可能會喺個 chord 上面啊各樣，但係而家踏入去流行樂壇嗰個咧，嗰個角色咧就係以一個歌手嘅身份。咁唱歌呢一樣嘢係幾時開始？自己有接觸，繼而去到就係、是，不如我以依個身份去踏入香港嘅流行樂壇啦，咁樣。 唱歌咧，我就其實就大學，actually 諗翻轉頭，我中學都已經開始會有玩啲嗰啲 singing contest 嘅，歌唱比賽咁樣。咁但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嗰個聲底咧，其實係唔係咁闊啊，即係個 range， 我唔係做到太多嘢喺我把聲度，即係我反而口琴可以，即係可以上天下海咁樣，咁但係 我把聲咧就係有一個特定嘅限制啦。咁所以我一直本身係對於自己喺香港，尤其是流行曲，因為香港嘅流行曲咧其實係需要好大嘅 range， 正常嘅。好多嘅情歌啊咁樣，咁我覺得我好似又唔係太適合做呢樣嘢喎，咁樣，所以就一直就冇俾咗一個信心俾自己，或者冇一個原因俾自己繼續做啦。我覺得自己唔會做得好，咁但係反而係兩三年前，我開始好鍾意一個英國嘅歌手啦，叫 Tom Mitch， 咁佢係本身係個吉他手，亦都係由吉他手轉型咗去變咗做歌手。唱作歌手咁樣嘅，咁佢咧就有一個獨特之處，就係佢把聲咧同我一樣咧，都係冇 range 嘅，即係都係唔闊嘅。但係咧，我好中意佢嘅音樂就係佢其實反而好好地運用咗呢把聲咧，去做咗一個自己嘅 style 出嚟。佢其實係我會形容佢嘅 style 係節奏為主啦，即係佢節奏主導，尤其是因為佢本身彈吉他好勁，好。有品味，好 tasteful， 所以你聽佢啲嘢咧，係反而唔係聽緊佢把聲有幾抒情，幾腰心腰肺，反而係聽緊啊佢有幾舒服咁樣令到你摁啊，即係好似你揸緊架車，其實有啲嘢側咁，然之後有個人好輕鬆咁樣喺你隔離傾住偈咁樣同你唱歌咁樣嘅方法，咁我就覺得，哎，原來呢種曲風。都有市場喎，同埋原來有個人把聲同我差唔多 level， 但係都可以做到好好嘅音樂出嚟嘅喎，咁我就因此就即係叫做大膽去試下呢一步咯。 係，咁你起為第一件事嗰陣時候，好啦，我決定咗我要嘗試咁。要做嘅事情系啲咩？系咪就系自己开始创作啊？点话我物色一啲朋友一齐玩，定系点样？最初头要做嘅嘢系？ 其实写歌咧，我就不嬲都有写开嘅。咁真系由大学开始，我都储低咗好多好多嘅歌嘅。纯粹真系 for fun 嘅，即系我电脑入边嗰啲歌，可能有大部分人都冇听过，或者可能得一两个人听过咁样。咁但系我去到决定去。投身呢個歌手嘅行業嘅時候咧，我就真係有花咗啲時間咧去物色一下啊，究竟有邊個 friend 會想同我玩呢件事咧？因為我覺得start up 一個咁嘅新嘅音樂 project 咧，最重要咧係個班底，最重要有班人同你一齊癲，再加上我本身係口琴人啦，跟住雖然我會識吉他、識鋼琴、識少少一啲編曲嘅嘢，但係始終唔係我嘅強項，咁所以我就會嘗試去物色更加多呢啲即係呢啲天才啦，尤其是喺香港其實有好多隱藏嘅高手咁樣，咁樣先去開始個 project 咯。 嗰時你記唔記得第一個打電話俾嘅人係邊個？即係諗， 其實我係揾個阿道嘅，不過佢太忙， 係咪？即係第一時間就打俾佢，就諗起我，哇！我想做歌啦，咁樣可唔可以一齊玩咁樣？ 咁但 係， 於是乎真係到你去落手落腳去籌備自己嘅一啲作品嘅時候，有冇發現啊？同最初想象中是有啲唔同嘅，可能係簡單啲，又或者可能係原來比想象中複雜，會唔會都有一啲落差咧？喺真係做嗰個過程當中， 真係去到做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 impressed， 即係尤其是因為我真係我最尾揾咗暫時我兩首歌咧，其實都係有 Enoch Chan 去幫手做。一首歌是做監製啦，咁另外一首即係最新呢首歌咧，就係做一個 vocal recording 嘅 producer 係啦。咁最主要係錄人聲嗰部分。咁我其實係喺呢部分咧，我係好 impress 嘅，因為我之前都唔知道，即係我如果唔係做過咧，我都唔知道原來流行音樂嗰、那個人聲係有咁重要嘅。是讲緊你个人声如果得嘅话呢，你个編曲呢好核突呢都 OK 嘅。 係咪呀？真係。係 好简单好核突冇乜特别都会 OK 嘅。因为即係呢个係即係我同伊朗傾偈，然之后佢用咗佢嘅即係天才嘅分析去话返俾我听，其实即係流行曲 80% 係唱歌。咁然之后喺唱歌嗰个部分原来係要有咁 深入的或者是咁刁轉、咁精細的考慮，即是每一個字應該怎樣去咬出來，先是廣東歌，即是先是達標呢，或者怎樣執那條 track 都是很特別的，即原來本身唱得麻麻地，有 Eno 在這裡真的執得很勁喎，即 但會不會有變相，就好像聽到他這個講法會灰一灰，就是我本身想著做歌手，我就是想著去推廣口琴啦，去即做一些編曲，做到令 impress 到大家，跟住然後最後你跟我說原來個 vocal 才是最重要，那個客會不會有些失望， 或者有些壓力咯， 壓力是超級大的，但是失望我又覺得冇嘅，因為始終其實係曲風唔同啊嘛，即係個形式唔同。我其實就要好似入鄉隨俗咁樣，我去咗一個新嘅領域，我就要明白個新嘅遊戲規則。咁如果佢得，即係如果佢八成係唱歌，兩成係編曲，咁都仲有兩成係編曲嘅話，咁會唔會喺嗰兩成入邊再加多5% 嘅口琴入去咧？即係咁都叫做都仲有噶嘛，其實。所以我又不會話好失望，同埋尤其是我而家呢個方向係做緊自己嘅作品啦，咁所以就算係唱歌部分，其實都係一啲自己嘅諗法，我都可以將佢融會貫通，即係慢慢擺翻佢成為一件事咯。 咁你出咗第一首歌《倒數十六日》之後，到依家呢刻為止啦，即已經以一個新人的身份啊，出咗歌啊，有人聽咗，好多地方見到啲 feedback 嗰樣。你自己體驗咗呢一件事都叫一首歌，你一個感覺會係點咧？哪怕係對於歌手嘅身份又好啊，對香港流行樂壇嘅一個先各樣嘢，你自己感覺係點咧？經歷咗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係新鮮嘅，對我嚟講，因為真係未行咗音樂呢條路好耐啦，但係未試過經歷呢方面嘅音樂圈啦。或者呢方面嘅 exposure 呢個曝光咁樣，咁係我自己都有需要好多調節啦，尤其是喺講嘢上，即係或者係 presentation 上，即係因為始終以前做啲訪問咧，大部分都係啊講下呢首歌你嘅即係點樣有幾難啊，或者係講下呢首歌其實個作曲家係點樣啊，即係好多呢啲好文化嘢咁樣。咁但係through 呢個踏入咗流行音樂呢度咧，其實係發現我係要成為一個觀眾嘅朋友，一個同佢哋傾偈嘅人。咁尤其即係喺我嘅作品上啦，或者我講嘢上面咧，其實都係要開始從呢個方法去諗咯，係。即係令到自己更加可以陪到觀眾們一起去過佢哋嘅生活，instead of 即係自己一味喺度練好多好深嘅嘢，但係冇乜人明嘅咁。 但 OK 啊，講完全冇問題。你覺得遇過覺得難答嘅問題係咩？ 係咯係咯， 你自己覺得即係可能而家遇多咗，你覺得難？ 或者我哋頭先有冇啲問題，你都覺得？ 都覺得原來都幾難答 嘅嘢嘅咁樣。 我冇問題喎、啊，你哋即係我係有一次做咗個訪問快問快答嗰啲啦，跟住啲問題好似有十個問題，但係十個問題完全係唔係 in logical 嘅 manner 嘅，即係佢係冇乜邏輯咁樣問出嚟啦。咁然之後，其實我睇其他人答呢啲嘢咧，通常係會係即係用一啲佢哋自己方法搞笑咁帶過啦。跟住我就會好認真咁樣答每一條啦，跟住答到好長啦每一條，跟住搞到嗰個快問快答一啲都唔快啦。 情人節和你就快樂到吧，唯獨我哋繼續老樣子，隔個禮拜我先可以嚟。再带你去远著 SoGo 扫街，头来时机会实在不怎么多，一再错过，原来才得12日，真夸张得好似坐监，头又在世间一个孤单的我走不动，灵魂在叫着，可不可以快快倒数回来，陪着你开车去兜风，是但但去东再去西，全你喜欢那一于肺腑几天都痴心加清酒，还是再开车走转西营盘，我 日对话，然后努力继续过日子。每次快要说出心底话，却发觉那荧幕太失真。I wanna be out there with my girl， 然后我想写一首歌给你，一首歌倒数。十二日加十六日加七天不准去见你，原来才得十二日真夸张得好似坐监，浮游在世间一个孤单的我走不动，灵魂在叫着，可不可以快快倒数回来，陪着你开车去兜风，是但但去东再去西，像你喜欢那一于挥霍几天吐苦连连，随便去边都得比拼，求求其之争加清酒，期待着这一天快乐吧。一二三 and 四六七，要七加七，然后我先走得。今日是第几日，听日是点，我从头计好似仲方便。我到处数嚟写首歌，靠 look IG 度过宝贵时光。剩十六日七日后，剩九日啫，为一齐一齐倒数。可不可以快快倒数回来？ 喂，系啊，就出嚟啦，好快啦。啲嘢食唔错啦，叫做头先食咗鸡，有牛啦，一九三五号房啦。啊，顺便帮手攞个叉电器啊，仲有攞埋个琴架都。我下礼拜六出嚟咯，九点咯，楼下等。可以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积金局最新数字显示，雇主拖欠雇员强积金供款的情况连续三年上升。今个年度四至八月，局方每个月平均发出29000几张付款通知书，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半。積金局預計各行業經營困難，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的情況會持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被問到會不會重推保就業計劃的時候，他回應說計劃只是屬於疫情之下一次過特殊安排。本港單日新增的新冠確診個案重上超過4000宗水平，單日是新增4318宗，其中3993宗是本地感染，再多6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7人死亡。一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共8名院友，1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459间学校共呈报729宗确诊，涉及630名学生和99名教职员，6间学校共6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旅游发展局表示，即使本港将入境检疫限制放宽至零加零之后，估计可能需要几个月才开始有休闲的旅客来港，难以出现 V 型反弹，旅游业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旅发局准备投放不少于1亿元，在通关之后向全球推广，吸引旅客重临，包括邀请超过500个业界、旅游媒体和意见领袖等来港体验新景点，亦都正是同政府商议举办除夕烟花倒数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

高尚。天将降大任于 CY Leo。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CY Leo 嘅 ，Hi， 因为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嘅第二首派台作品啦，嚟到就系飘飘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先估下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一啲嘅谂法，然后你叫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我估先，因为咧我估好简单嘅啫，我估呢首歌咧写嘅时候嗰个状况应该唔系喺香港嘅，我觉得系。可能喺外地，即係我估係可能係法國嗰類地方，因為咧佢嗰個口琴嘅運用，好有一種法式情懷喺入邊啊。佢令我諗起 La Vie en Rose 嗰一類口琴嘅一啲聲咧，咁我覺得。你喺香港好少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可以俾你有一个咁好嘅幻想。 去法国文化协会。 係啦係啦係啦，因为香港车多人多嘛，唔逼呢好难有嗰个幻想空间喺度。咁我觉得可能喺外地做嘢嘅时候已经写低咗呢个 melody 系落嚟咁样。 好，我估埋你再一次个揭晓。咁我想估，因为呢一首歌嘅气氛啦，歌词内容啦，嗰个音乐 receive 到呢，即係除咗阿斌讲嘅嗰种外国嘅风情之外，有一种秋天嘅浪漫啲暧昧嗰啲嘅感觉嗰种啦。而我想估嘅就係喺你心目中同一个女仔嗰种爱情或者嗰种关系咩叫 sweet 呢，我觉得係同跳舞有关系。因为呢隻歌所选用嗰个底係蹦擦擦蹦擦擦嗰种，我自己一度听就觉得会幻想住啊，同一个女仔跳舞，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喺你心目中觉得哦呢、這个 topic 嘅话，咁跳舞呢件事本身系 mean something， 所以你会拣一个咁样嘅节奏底嘅。好啦，呢个就我估啦，咁啊两个就交俾你逐样揭晓啦，可以错你就 ban 得噶啦。 首歌咧就喺香港写嘅， 喺屋企写，咁系你屋企好有外国风情， 系啦系啦。 下次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做访问？ 或者可能望到嗰个风景应该好靓啊，望出窗系好空旷咁样嘅应该。 但系几耐之前喺屋企系几耐之前，同埋你记唔记得嗰次系一啲点样嘅状态？嗰期发生一啲咩事啊？甚至乎咩时段去写呢一个曲咧？嗰时 系呢首歌系写俾。未一齊嘅女朋友嘅，咁佢咁就係嗰陣大概可能係一兩年前啦，即係喺屋企就靜靜地一朝早起身，又係呢啲時間咁樣，跟住即係就攞起支吉他就開始寫一個旋律出嚟咁樣咯。 嗰時係諗住寫完之後係即係送俾佢做一個追求禮物或者嗰種嘅，係真係 都係噶，都係噶，即係一個。一個禮物咯，一首歌，跟住就我諗住回應一下第二個猜測咧，可以話係，亦都可以話唔係啦，因為即係我用咗 Waltz 嘅方法寫呢首歌，咁我係覺得都覺得 Waltz 係最浪漫嘅一個曲風嚟嘅，但係我自己咧就真係未試過跳 Waltz， 即係我可能試過。跳一啲 funk 嘅 groove， 即係可能扮下 Michael Jackson 咁樣跳下，但係跳 waltz 我真係未試過，應該要試下穿著住西裝啊，即係穿到官子骨骨咁樣去跳，咁樣會係一個幾 waltz 嘅表現。 我想問一下當時嘅 demo 咧，你頭先講用個吉他揸住去寫，咁我估你唱俾女朋友，即係嗰陣時未成為女朋友嘅女朋友聽 ，sorry， 好似好複雜添。當嗰陣時寫俾女朋友聽嘅時候，應該係即係可能用個吉他好簡單咁自彈自唱，會唔會話其實嗰陣時嘅聽落去嗰個風格都未係同而家咁相似嘅咧？ 其實真係會唔同嘅，尤其是我一開始咧，其實係英文歌嚟嘅。我啲詞全部都係英文嘅，咁我去到後期先再揾翻阿 Oscar， 佢用我嗰個本身嘅詞咧，再演繹翻自己嘅方法，咁就先出現咗而家新嘅版本啦，廣東話版本啦。跟住同埋本身我自己攞住啲吉他，但係你如果聽翻今次嘅編曲咧，其實最重要個聲咧，反而係個鼓啊，個鼓同埋鋼琴個聲咧，可能仲大聲過個吉他。雖然個吉他始終都喺個底，因為我今次揾阿 Jason 咧，咁即係今次嘅編曲啦，其實佢本身係擅長於吉他嘅， 但我哋咧亦都唔知點解有個共識就係、是、啊，不如擺吉他厚少少，然之後將個 groove 將個鼓同埋個琴咧擺翻喺面多少少，可能就令到件事會同個 demo 又唔同啲，或者令到我以後出呢個 acoustic version 嘅時候就多啲人聽咁樣。 可以多一個版本咯，但嗰陣時嗰一個嘅英文版本，即係 acoustic 嗰陣時舊最初嘅版本，係咪都真係有即叫做唱過俾對方聽現場，拎住個吉他演繹俾佢聽咁樣嗰陣時？ 係當然有噶啦， 所以就得咗啦，係嘛？ 係嘛？ 哦，可能係。 啊！俾你，俾呢条友仔揾咗个位，咁但系 全靠呢首歌系嘛？ 系啊，全靠呢首。咁但系咁今次会喺即系第二 plug 嘅时候会选择用呢一首，又有冇原因呢？ 因为我其实系计划咗一个 journey 嘅一条路咧，去慢慢排到去一个位咧，就系我可以将口琴，或者我将一啲我练开嘅口琴嘅嘢咧。擺翻喺我做嘅流行曲入邊，咁、其實暫時咧，我而家出嘅兩首歌咧，我都唔可以算係能夠做到呢樣嘢，因為暫時出嘅兩首歌咧，佢都係算係走緊一個曲風係叫做 light 少少啦，有少少民謠嘅感覺，但亦都係 pop 嘅方向啦。咁但係咧，我就在第二首歌的時候呢，其實我已經再偷偷地呢擺多了一些 jazz 下去、我擺多了很多 jazz 的 harmony 在那個即是剛才說的四個 chord 裡面，其實都可以塞很多 chord 進去的嘛。其實 jazz 所謂 jazz harmony 呢 jazz chord 呢就是將那四個 chord 呢化大，然後再塞一些、奇怪一些的和聲進去，令到我呢可以在口琴上面多些發揮這樣的。所以was其實在 jazz 的這個曲風裡面很常見的，也都因此我覺得是作為第二首歌慢慢引導到去越來越複雜 的事情的時候呢，第二首歌將這首歌放進去是、在一個音樂上的策劃是就會幫到咯， 即慢慢一些一些加下去加下去這樣，所以就這一首可以放在這個位置這樣。 是啦是啦。 咁因为我听到譬如編曲个口琴声头先一路讲啦，上一首呢个尾呢就是用口琴，然后今次呢一首个头呢好似有一种唔知係刻意定係点样嘅衔接，係即係如果连住两首听係觉得好 smooth 㗎喎。呢、这个系咪都一个设计头先你讲个 journey 嘅其中一部分 呢？呢、这个可以算系神来之笔啦，即係我都系听落我有时咁 Spotify， 跟住佢成日两首歌咁样播，咁我觉得会几顺喎连埋。我諗我系有想过这两首歌本身，因为我其实有很多 demo 收埋了，我也都想了很久我应该怎样 plug 啲歌啦。咁我都真係想过这两首歌其实那个即係听落去嘅时候其实係好似一个进程咁样嘅。亦係啦，所以我觉得係即係其中一个好大原因，这两首歌係连得埋一起，所以我先会咁样 plug头一两首歌 咯。虽然我哋上一 part 咧有讲过，就系话即系流行曲好多时候听就系 vocal 80%，其他嘅部分就20%啦。咁但系如果 for CY Leo 你去推介一啲乐迷去听呢首作品，你想大家去分配听个编曲上同个 vocal 上，你想大家分配几多 percent 喺唔同嘅部分，边一啲系应该大家可以再细心留意多啲咧？ 其实譬如呢首歌啦，我会觉得大家可以 take 一个60-40嘅一個分成嘅，其實因為呢首歌，你如果有聽開 Tom Mitch 嘅話咧，我覺得佢已經更加接近 Tom Mitch 啦，即係嗰個叫做個創作上，音樂創作上嗰個分成啊。其實人聲我唔算俾咗好多抑揚頓挫啊，好多唔同嘅起伏啊。反而我係想個人聲陷到入去嗰個 voice 入邊，令到大家因為個人聲更加 feel 到嗰個 one two three 呢樣嘢，所以當大家聽呢首歌，其實係可以反而係唔好聽太多嗰、那個旋律嘅主導啦，反而係聽多啲啊首歌本身點樣可以帶到你個人去摁少少咧，或者係點樣令到你即係可以跟住行個步伐都越嚟越輕咧咁樣。 咁另外因为睇嗰个声音上面亦都有呢、這个即叫啲口哨声 whistling 嗰啲声，咁呢个嘅諗法係咪嗰陣时最初嘅版本已经係有呢一 part 啦，点话去到我真係揀呢隻嚟 plug 啦，跟住再去做 produce 再諗先至加入呢个部分 㗎。口哨方面其实我係即係其实呢好多人以为我吹口琴劲啦，其实我觉得吹口哨呢都唔错嘅。 是不是相辅相成的两样东 西？其实是有关系的，即都是用同一组肌肉。所以呢我都是做完第一首歌我才发现、这个其实真是一个隐藏的技能的、即应该去再多些发掘一下那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第二首歌咁啱，即有一个这样的 music break， 与其我又吹口琴啦，即是不如吹口哨咯、好像都挺舒服。 佢咁可以玩埋 beatbox 喎，之後會唔會？ 因為全部都係同個口部有關。 啲人就覺得啊，點解用開口咧就咩都識咁。 即係一個人用個口做曬所有嘢，做曬成首歌啊！ 我都想識嘅。 但係我反而好奇一樣嘢，就係、因為頭先講到 waltz 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以聽古典嘅時候 ，waltz 好多時候其實你會發現個比重可能有好多位置會落喺個 string 嗰度。咁但係相對上呢一首。嘅 string 又冇好似冇其他 instruments 咁明顯嘅，其中一個原因係有冇話因為唔想太過傳統嘅 waltz 定係點樣樣？ 其實係有少少專登為香港而設嘅呢首歌個編曲，因為我其實一開始寫呢首歌咧，我係諗起 Bruno Major， 咁係一個即係歐美歌手啦，佢其實都係做好多呢啲 waltz 嘅作品，亦都係。唱腔上亦都係好似傾偈好輕咁樣，咁但係我哋最後點解會將個比重擺咗喺個鼓度呢？就因為我哋知道香港人聽話，大部分時間喺地鐵、喺巴士，喺一啲好嘈雜嘅環境。但係歐美人咧聽音樂咧，就通常係一個即係大屋，好靜嘅環境。即係通常佢哋咧可能。即係跟翻伊諾講，佢哋可能 make out 緊嘅時候咧，去聽嘅。咁但係香港人咧就係搭地鐵嘅時候聽嘅。咁所以 string 即係與其擺一啲好細膩嘅 strings 入去咧，不如令到個節奏更加明顯，令到大家搭地鐵嘅時候可以跟住你行。 咁去錄呢一首歌嘅時候，你自己嗰、那個即係個 preparation 又好，或者去錄嗰一刻嘅狀態，嗰樣嘢係點樣去 prepare 咁？ 我哋咧就其實開始有個習慣，因為做完第一首歌，咁跟住再做多第二首歌，大家都發現就係我哋入錄音室之前唔好嘥錄音室時間啦。我哋咧就約埋一次練一次先。咁嗰次練咧，我哋就基本上就會將首歌唱好鬼好鬼多次啦。然之後咧就再將每一個字咧去雕琢，就係譬如話。即係搖曳咁樣，咁佢想個搖字個搖，可能個搖再出啲，咁佢咧就會話：喂，你不如試下諗個搖嗰個 Y I U 咁樣，嗰、那個 U 字再長啲咁樣啦，咁啊寫一個好長嘅 Y U U U U U 字俾我睇。咁所以咧，去到入到錄音室嘅時候咧，我就係有一紮呢啲咁嘅奇怪字嘅，就係、有啲唔知咩交錯交跟住。GAO 咁樣 ，GAAAAO 咁樣，即係有啲好長嘅字啊，咁樣嘅英文字去做翻我嘅 reference 咯，令到啲字聽出嚟唔似係咬緊字，好用力嘅咬緊字，反而係一個個嘅字咧係順暢咁樣去 present 出嚟。 今日即係有曬呢啲 preparation 彩排，所以變相錄音就可以，即係就唔嘥時間。你嗱嗱聲錄，跟住就起碼啲好唔使好多嘅 session 就可以完成到個 vocal 嘅錄音。 係㗎，其實我係幾 proud of 就係我哋呢兩首歌咧，都係一個 session 就錄完嘅。就係四個鐘嘅 recording session 就搞掂。 喺呢首歌嚟講咧，我覺得去到 mixing 同 mastering 咧，反而相對上，我覺得需要花嘅心思係多啲，因為你要去揾雖然聽落去個編曲唔係話真係複雜到有好多條 track 或好多種樂器 blend 埋一齊，但係你要攞佢哋之間個 balance， 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好似將某一個 focus。落錯咗個位置咁，會唔會你自己本身對呢首歌 expectation 去傾個 mixing 或者個 mastering 嘅時候，都有特登 mention 想點樣做得好啲咁樣？ 呢個絕對有啦，即係 你都好明白，即係我哋音樂人嘅追求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專登揾 Jason 咧做監製咧，我就係、是、基於我覺得歐美嘅 mixing engineer 啦，或者 mastering engineer 咧，佢哋做呢種 waltz 呢種舒服感覺嘅歌咧，係有佢哋自己特別嘅聲嘅。亦都因此我就係專登揾 Jason 咧去 line up 佢平時用開嘅 mixing engineer 同埋 mastering engineer，就去做到呢個咁舒服嘅效果咯。咁但係當然我要平衡翻啦。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就係、是、香港嘅聆聽環境同埋歐美實在太唔同啦。所以咧，我亦都俾咗一個 demo， 俾咗個 reference 俾佢啦，就係、是、Griff 嘅。勁浪漫超 穩興， 超穩興勁浪，呢首歌係啦，俾咗呢首歌俾佢做 reference， 咁我哋最尾就將呢種歐美聲同埋香港聲去揾咗一個中間點出嚟咯。 我想知喺佢係外國人嚟嘅，佢係一位，咁佢聽勁浪漫超穩興嘅時候，佢對即係我哋香港人做嘅歌，佢有咩嘅 feedback 嘅？佢聽完之後。 so far 都好正面嘅，包括我俾佢听嘅歌，同埋我 send 俾佢嘅歌啦。即系其实我哋有时咧，我哋谂到欧美啲人，好似高高在上咁样啦。但系其实反而喺欧美嘅，如果你处身喺欧美咧，你发现大部分人都好，好容易接受到唔同嘅嘢，同埋好容易就揾到啲嘢去欣赏咯。咁所以我。唔知同佢做嘅時候，即係做呢首歌嘅時候，我係一直都係感覺到好多 positive vibe 咯。或者就算我有得一啲佢唔想有嘅 element， 佢唔鍾意嘅 element 咧，其實佢唔會係好 negative 咁樣去 feedback， 反而佢係會用一啲好有建設性嘅方法去提議啦。咁亦都係 focus 好多喺。首歌本身好靓嘅地方，亦都系将佢化大咁样。 咁几好啊！即系起码一路做嘅过程有信心去俾到你可以做落去咁，因为始终都系叫做新嘅事情啦，对你嚟讲。咁而今次亦都MV 啦，亦都选择咗喺一个好大礼堂嗰度去拍摄。即系我初头以为呢只歌个 MV 咧会真系有一个对象喺度啦。咁但系就选择咗个 MV， 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系你自己一个人。呢个构思系点样样 咧？呢个构思系源于冇 budget 嘅。 要请个女仔嚟拍都贵啊！ 因为啲 budget 已经去晒嗰个好长嘅音乐人嘅 list 嗰度，你会见到系 冇错，真系冇 budget。 系 咁啊！今次个 MV 我就其实已经好开心，就系揾到我个中学老师，跟住佢话好啦，俾你翻嚟拍啦。如果唔系，我连即系我 budget 所限嘅话，我连场地都唔知去，可能求其揾座山咁样拍咗佢就算。 哇！可能去翻喺屋企模仿翻当时自弹唱嗰个咯， 有 feel 啊嘛，嗰度话晒都 系啦， 可以 系啦，所以就用咗即系叫母校嘅礼堂咁样去拍咗呢个 MV 咁。我谂喺而家呢个季节特别听，大家会再 好舒服， 中意嗰种即系秋意开始嚟嘅时候，咁就。亦都會期待，因為頭先你都講到一步一步進入越嚟越複雜嘅嗰一個口琴嘅 influence 嘅流行曲，咁我就之後希望下一次你又翻嚟香港出新歌，你就可以面對面見面再同你傾偈啦。咁啊，多謝 CY 呢個 ，thank you， 多謝你， 多謝你。 謝 你 遥遥也有懂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Thank you. 树荫一起看风景，流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月河上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结束今日的节目，亦都结束了跟 CY Leo 倾偈的部分，带嚟有佢的最新排台作品《飘飘》，听日同样时间再见。